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62章。女叔就担高头，一边就抹住个镜头，一边就露出咗佢嗰个咁嘅招牌嘅温和笑容，压低把声讲：车里边啲黑货啊太多，为咗避开耳目，我哋就伪装成为自驾嘅旅游团，就差你两个啦，上车啦！讲完，女叔就打咗个响哨，嗰啲三三两两分散开嘅人，即刻就集合起上嚟，全部啊纷纷上车。我先知道呢五部悍马都系属于我哋车队嘅。入咗个车，开车嘅呢系一位短发嘅美女，咬住个香口胶喺个嘴里边发出呀呼咁一声，就飞速上咗角度。讲起话上嚟呢就有啲泼辣嘅。豆腐啊将个头伸出个车窗外边睇咗一睇，即刻缩返返嚟讲：哇，犀利啊，五部车都坐满晒人，我哋今次有几多人啊？女叔话：其中一部车呢是打掩护的，有四个，到了地方之后就不用入山，剩低的四部车每部车三个人，队伍里面有两个女的。她亦都笑住咁示意一下开车呢位短发美女讲：呢位是医生，另一位美女是个扶桑人。开车呢个短发美女听完之后，从个车前边个倒后镜向我同阿豆腐抛咗两个眉眼，豆腐块面即时都红晒，搞到佢哈哈大笑。我冇在意，问阿女叔佢带咗几多个人。女叔就指一指我同阿豆腐讲：咪就系你两个啦，你哋就系我带嘅人。呢阵时我同阿豆腐都系按照女叔嘅讲法做个伪装嘅。戴咗遮阳帽同埋两个大墨超，着住个风衣围住条围巾，将大半块面都遮得密密实实。豆腐个嘴巴就缩咗喺围巾里边，好闷声咁讲：咁啊哑巴呢？女叔讲话喺第一部车上边，我哋系第三部车。由于嗰啲队伍人数比较多，再加上哑巴咁有性格，所以呢喺我哋入山之前就唔会有太多嘅交流机会㗎喇。雪龙山就位于丽江以北，从深圳自驾到去丽江大概就要两日一夜，35个钟左紧，路程比较长，沿路一直都好赶，只系偶然停低部车嚟方便下。到咗晚黑，我哋先有机会同阿哑巴打咗个照面。由于前一段嘅山路系事故频发嘅地带，再加上落咗雪，路面啲积雪就打滑，我哋就唔敢行夜车，所以就入住咗喺一间叫做好来客嘅村镇旅店入边。条件好简陋嘅，洗手间啊共用。喺洗漱嘅时候就撞到咗哑巴，佢又冇戴面具，面无表情，目光冷漠。呢阵时早就已经出咗广东省，天气就变得十分之寒冷。我同阿豆腐都冻到顶唔顺，除咗件风衣就换咗件羽绒。哑巴呢就只系着住一件咁嘅单衣，一件黑色嘅薄外套。佢显然冇认出我同阿豆腐，双手环胸咁目不斜视，从我同阿豆腐嘅身边系咁行过去，脚步声噔噔噔噔咁行远咗。我同阿豆腐对视一眼，豆腐将条围巾扯咗落嚟，细声咁讲：仲系嗰一副咁嘅狗狗屎咁嘅样，佢又冇认出我哋，我哋伪装得唔错啊！我啊懒得理佢，笑到好似一面白痴咁嘅样，洗面刷牙，再加上旅店入边嗰啲热水咧，供应啊非常之靠害嘅，一阵间冻，一阵间热，一阵间干脆冇埋水添，所以我哋啊懒得冲凉啊。缩入去散发住异味嘅嗰啲被窦里边啊，瞓咗。第二日，我哋伪装好上车，就冇再见到哑巴啦。佢早早就捐咗入个车入边。按照我哋嘅预计，今晚黑要喺车里边瞓一觉，听朝一早就能够到达丽江，中时分就能够入山噶啦。旅途啊无聊，阿豆腐啊建议不如打啤啦。我同阿女叔啊对视一眼。 两个人就应承咗，接住嚟打啤咧，豆腐最后就输到光晒。佢系一掟副牌讲：，唔搞啊！我总系觉得你两个咧好似夹埋喺度阴我咁嘅。我讲话成个过程，我哋两个都冇讲过一句话噃，咁点样夹埋嚟阴你啊？吕叔啊，哈哈一笑讲：，唔打就唔打啦，不过愿赌服输。而家啲钱啊输晒啦，你又系唔系要搞啲嘢嚟补偿下咁咧？豆腐话：，咁点补偿啊？吕叔咧就叫豆腐得闲啊，同佢画一幅风景画，咁啊呢件事啊算数咧。豆腐觉得自己好蚀底喎，一个艺术家嘅人格遭到咗污蔑，一路上就嘈嘈吵吵，直到夜晚黑先停落嚟。喺车里边瞓觉啲滋味啊，真系唔好受嘅。第二日白天到达丽江嘅时候，大家就揾咗间饭店啊食饭。休息咗一阵间，再揸车就到咗雪龙山嘅入口处嘅山脚。我以前啊以为雪龙山冬季咧会系封山嘅，到咗呢度先发觉，嚟到雪龙山脚下嘅风景啊越嚟越秀丽，再加上旅游开发得非常之完善，所以一年四季都唔封山啦。我就换上咗御寒嘅衫，买票入咗风景区。呢个时节，嗰啲游客就好稀少，大部分都系本地人。我哋一班人咁样就显得好碍眼。哑巴嘅队伍里边有一个事先嚟到呢地探风嘅，佢就带住我哋远离人群，行上咗偏远嘅索道，企喺高处望去，远处系一片茫茫嘅雪域，雪山嘅线条就好似用刀削斧劈咁，用白色掩盖咗背后嘅一切嘅神秘。队伍里边嘅人大部分都系叫花名嘅，嗰一个咁嘅小伙子嘅代号叫做鱼漂，佢系善于水，长得咧就黑黑实实。佢啊指住远处嗰一个咁嘅雪山线啊讲：嗱，呢一条索道嘅尽头咧就系大雪波，冇监控器呢啲咁嘅嘢嘅，我哋从个大雪波落去就可以深入噶啦。豆腐觉得奇怪喎，执住个头喺我耳仔边静静咁讲：，哇！呢个地方入口系保护区，你讲啊赵老头，佢系点样将咁多嘅信使搞入嚟嘅咧？我讲信使同埋活人咧就差唔多嘅，搞入嚟又唔困难，困难嘅系里边啲咁嘅极端环境啊！比起豆腐呢个问题，我觉得更奇怪嘅系，这个哑巴一直同埋啲扶桑人喺埋一齐，呢一批中国人系边度嚟嘅呢？讲话系手下，呢一批人好似亦都唔系点样跟哑巴亲近喎。我观察咗下，哑巴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一个人。呢阵时呢，佢就坐喺雪峰上边，眺望住远处嘅雪域。带嚟嘅呢一班人，除咗有事请示嘅时候，大部分人呢都系各做各嘅。之前由于一直喺车上有外人在场啊，我就唔方便问。呢阵时我静静鸡问阿吕叔嘅原因啦，跟住听到吕叔讲：啊，呢一批应该都系搭伙嘅，嗰啲都系啲唔入流嘅角色。我亦都唔明白吴水点解会请呢啲人嚟做乜嘅。不过咧，呢啲人亦都唔系全部话废物嘅，有四个人你要上心啊。佢又开始依次咁同我介绍，第一个系个短发嘅女人，叫做蒙蒙，系放蛊嘅，讲话咧就比较唔客气，但系咧再唔客气，亦都最好忍住，唔系嘅话就好容易俾佢黑嘅。第二个就系嗰个面皮黑黑瘦瘦嘅，有啲拆眉拆眼嘅中年人，眼力系好好嘅，有啲咩风吹草动都瞒过佢双眼。呢、这个人咧就有啲记仇。喺岛斗嘅知识咧就几多嘅，喺斗里边最好就唔好得罪佢，要搞好关系。系中意抽烟，系个老烟枪。第三个就系冯鬼手啦，佢亦都加入咗嚟呢个队伍。佢又冇认出我同阿豆腐，所以一直都冇同我哋打招呼。第四个就系嗰个矮矮细细嘅，身材又瘦弱，嗰个背影咧就好似小学生一样咁嘅人。据说佢系会缩骨功嘅。直径20厘米嘅洞都能够捐入去。 除此之外，其他大部分嘅就唔使理啦。呢一阵时，鱼漂就讲明咗路线，大家就沿住嗰个索道向呢个大雪波嘅背风口啊爬过去。由于呢度唔系主要景观点，所以就空无一人。栈道上边就积晒啲白雪，留低咗我哋嘅脚印。但系呢啲脚印，只要唔使几耐，就会被重新咁覆盖。好快就喺栈道嘅转弯口，一个四五十度左右嘅大雪波就出现喺我哋下边。向下边一睇，喺旁边就冻咗一块危险游客不得靠近咁样样嘅警示牌。呢、这个警示牌对我哋嚟讲啊，梗系唔起作用啦。众人就孭起住厚厚嘅装备包，如果直接咁喺度落脚，由于积雪太厚，可能系前脚踩落去，后脚啊掹唔出嘅。由于鱼漂嘅事先打听过呢啲地形，所以咧就话俾我哋听，下边有一个平缓嘅地带，大家就揾咗个积雪比较结实嘅位置，干脆就碌落去。只听见喺个耳边嗰啲积雪爆裂嘅噼噼啪啪时呢沙那嘅声音，一阵嘅天旋地转就碌到落底啦。大家嘅面上、身上全部都系啲雪，坐喺个原地度系咁扯气。顺住呢个雪波望翻上去，雾蒙蒙一片，上边嘅栈道已经睇唔见。豆腐一边拍住啲雪，一边啊挣扎咁爬起身，一个唔小心喺个雪地里边啊带出一个嘢喎。佢仔细一睇，系一个空嘅塑料樽。鱼漂见到呢、这个，咁佢就解释讲：，呢啲系一啲游客顺手咁掉嘅，所以咧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落嚟清理。呢、这个底下唔系最安全嘅，大家先离开呢度啦。豆腐啊掉咗个空樽，佢系一路批评嗰啲游客乱抌垃圾嗰啲咁嘅行为唔啱咁，一路咧就跟住个队伍向前走。哑巴就带头嘅，佢一直都走喺最前边。嗰、那个普真武究竟喺边度，我都唔清楚。由于而家身处雪山之间，冇高地，再加上而家雪雾弥漫，寒风凛冽，我而家呢咁嘅望气发雾嘅本领呢，就派唔上用场啦，就只能够跟住大部队走。我同阿豆腐当然呢就唔可能咁一直伪装住嘅，亦只不过而家呢仲唔系表露身份嘅时候。一旦入咗雪山深处，这个哑巴亦都攞我哋无可奈何嘅。一嚟呢，我唔系一个软骨头，唔可能系任由哑巴去摆弄。第二嚟呢，仲有吕叔喺度，佢到时喺嗰种时候亦都唔会同吕叔抹面。为咗保险起见，我同阿豆腐一直都处喺队伍嘅最后边。起初呢，仲系有心咁睇一睇雪景，但系越往深处行，嗰啲景色就越嚟越单调。四周围望下就只有白雪同埋偶尔露出嚟嘅山石，回身咁望返转头，雪龙山峰里嘅线条深严咁样缩立喺我哋嘅后边，云遮雾绕，雪气蒸腾。依阵时我哋已经进入咗无人区，就系呢个雪龙山嘅工作人员呢，亦都唔可能深入到嚟呢度。大家就顶住风雪向前进。天寒地冻，再加上极高嘅海拔，大家都喘晒大气，大大咁降低咗我哋行进嘅速度。连续行咗五个几钟头，哑巴先冷冷咁讲出咗两个字：扎营。